在中国第一个以古人为师的是孟子，孟子学孔子，孔子那个时候已经不在世了， 但是孔夫子的书在世间，他就专门念孔子的书，由书中接受孔子的教训，一心学孔子。 他就是跟定了这一位老师，专学他一个人，他学得很成功。 所以中国历史上称孔子为大圣至圣，孟子是雅圣。 以后采取这个方法得成就的，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人，最著名的是汉朝司马迁，他写中国第一部史书《史记》。 而司马迁学左丘明，他只学一家，专门读诵左传，学左传的文章，学左传的修养，他学成功了，成为一代文豪。 又如唐朝的韩愈，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， 也就是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昌黎。 那么韩昌黎的老师是谁呢？ 就是史记，他学司马迁，专攻史记，学史记的文章教训，而成为唐宋八大家的首领。在佛门，明朝的偶义大师，这是净宗的祖师。 那么他的老师又是谁呢？ 就是莲池大师。当时莲池大师已经往生了，莲池大师的著述在世间，他就完全依照莲池大师的著作来学，等于跟一位老师学，听一位老师教导，就像李老师当年教我一样，能找一位古大德做老师，这是绝对不会有差错的。 所以跟一个人学，学一家之言，学成功了，这也是有了师承。 我今天介绍给诸位同学，不要跟我学，我没有能力做你们的老师。李炳南老师教我学印光法师，我今天介绍你们一位最好的老师。 阿弥陀佛，无量寿经。 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，我们一同依照无量寿经来修学，学成功就是成佛了。诸位必须要知道， 学习讲究一门深入，一门通达，便能得定开慧。 古人在这个阶段修学一般是五年，这五年专精一门，五年之后才开始广学经论，那时眼睛放光，经意自然明了。 假如不开智慧，还用意识虚妄分别，这样学佛即使是学了300年，不要说经看不懂，看古人的注解也会错解其意。 一定要自己真正有了悟处，再来看古人的注解，就晓得他的境界和对此经义所了解的程度。李炳南老师往年教给我的三条戒律，我以为是他独创的。前年， 也就是1989年， 我在新加坡弘法，演培老法师要我演讲，我看到青年学生很多，就把我过去修学的经历介绍给青年学生，希望他们能好人修学，跟他一个人学，学一家之言必有成就。我讲完之后，演工老人拉着我的手到客厅里面去喝茶，告诉我说， 我做小沙弥的时候，在关宗寺地贤老法师也是教给我这三条。 我这才明白，原来这三条是中国祖师代代相传收学生的三个条件，不是某一个人的啊。这才知道真正的师承，老师看中的学生一定叫你遵守这三个条件，先把你的眼睛遮起来，耳朵堵起来，烦恼都进不去， 也就是烦恼无尽，誓愿断。 真正断了之后，烦恼减轻，智慧增长，然后才放你出去参学。 那是 法门无量誓愿学。 所以广学博闻是在第二个阶段，绝对不是一开头就 法门无量誓愿学， 那就糟了，就害死人了。你们今天如果不相信，下面的比喻也许能体会到。你听一位法师教导，便修一个法门；两位老师教你，一定是两个门路；三位法师就好像置身在三岔路口；四位法师如同在十字街头，不晓得应该怎样学好，疑问马上就出来了。 所以跟一个人学是对的，是有道理的。 我们看古大德在《高僧传》《居士传》里，常见学人跟一个老师，有跟20年、30年的，一直到开悟才出去参学，这是非常有道理的。 而我们修学佛法能不能成就，如果不懂这个秘诀，不遵循这个道理，想要成功实在太难太难了。 你们找不到好老师，我给你们介绍阿弥陀佛做老师。无量寿经就是课本，死心塌地的念这一部经，念上5年再看别的经，这要有很大的耐心。这就是 定慧等学， 除了这一部经，别的经都不可以看，就看这一本。5年之后再看别的经，体会就不一样了，真的不一样了。 因为你有相当的定慧修养，所以样样都通达了。 佛法的教学与世间的教学，在观念和方法上都不相同。 譬如世间人读书，在大学里选科系要很慎重，要从多方面去选择。 而佛法的教学不是如此，它是希望你开启圆满智慧，将来这所大学所有的科系你通通都明了，它是这样的教。 那么从哪里学起呢？ 要从一门深入学起。所谓 一经通，一切经都通。 因为任选一部经典都可以，最重要的就是一门深入。 而这一部经没有通，绝对不能去看第二部经。 那什么叫通呢？ 通是开悟，从这一部经上得定开慧，这才叫通达。然后你看其他一切经典，一看就通达了。这有个比喻，世间人做学问常说， 做学问要像金字塔，先广博，然后再精，再专精， 是由博而精。诸位想想，金字塔无论怎样的高广，它是有极限的，到达顶点就终止了。 而佛法则不然，佛法像种树一样，先有根有本，然后慢慢的再长成枝叶花果，无量无边。 它是从一点发生出来的，散发出来的，到最后是大圆满，结果是事出世间法，没有一样不通达。 所以他的教学方法不一样，未来的结果也不一样。 世间法的学问往往到了极限就没有办法突破，没有办法再扩展， 也没有法子再提升了。 佛法则是没有止境的。诸位仔细冷静地去想一想，明白这个事实真相，才知道佛法教学的善巧，教学法的高明，绝对不是世间一般浅世之士所能够明了的。开头好像是没有什么，后来的成就真的是不可思议。世间学问开头好像是广学多闻，到后来则往往处处不通。 因为它与佛法所采用的方法不一样， 结果自然就不相同了。 而四弘誓愿是佛指示给我们修学的程序，修学的过程，依照这个过程来修学，没有不达到究竟圆满的。最后一条， 佛道无上誓愿成， 就是烦恼断尽，法门圆满，无量无边的法门没有一样不通达，没有一样不圆满，这就叫做成佛道。佛在华严经里，尤其是华严经末后的一段， 普贤菩萨行愿品， 我们称为四十华严，总共四十卷。世尊以善财童子作为佛法修学的榜样， 他不但讲理论方法，还做给我们看，表现在日常实际生活之中。 善财童子最初亲近的老师是文殊师利菩萨，文殊菩萨就是教他遵守前面所说的三个条件，完成断烦恼， 也就是完成戒、定、慧三学的基础。 在文殊菩萨会里持戒、修定、开智慧，智慧开了之后，文殊菩萨把他放出去参学，这就是著名的 五十三参。 五十三参是代表社会各种不同的行业， 各种不同的学术， 各种不同的人物，男女老少，有学佛的， 有出家的， 有在家的，形形色色，通通都可以接触， 通通都可以去学习， 以成就他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到最后， 这也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， 他遇到了普贤菩萨。普贤菩萨以十大愿王教导他修学，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。 而一见到阿弥陀佛，他的无上佛道就圆满成就了。 这里我们应该要注意的就是， 如果想要成就无上佛道，一定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见阿弥陀佛，不见阿弥陀佛，只可以说是断烦恼、学法门，无上佛道不容易成就。 何以见得呢？我们在华严经上见到，华严会是了不起的毗卢遮那佛的法会，是一真法界，不是十法界。一真法界里面，文殊、普贤都是圆教等觉菩萨，文殊、普贤在华严会上尚且发愿求生净土。往年我讲华严经，看到这件事时异常的惊喜，华严世界的等觉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呢？实在是没有必要啊。想来想去，只有为了一件事，一个理由，那就是到那里去证 无上正等正觉。 如果不是为了这一件事，他实在没有到那里去的理由。然后仔细观察，果然是为了这个， 善财也是为了这个， 这才恍然大悟，要想真正成就圆满无上菩提， 也就是圆教的佛果， 那就一定要到极乐世界。 所以四十华严普贤行愿品就是详细的讲解四弘誓愿这四句。 明了四十华严，才晓得我们修学大圣这个路应该怎么走法。 而真正明了、真正觉悟、发菩提心之后，你真正的决心发出来，才真正不迷、真正不颠倒，菩提道上自然是一帆风顺了。 第二句是深信因果。 从前我读《观无量寿经》，对这一句经文一直是大惑不解， 为什么有这个疑惑呢？假如这一句是在第一条，我不会疑惑，是讲得通的。这第三幅是菩萨修的，难道大菩萨还不明白因果吗？不相信因果吗？我们都晓得， 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善因善果，恶因恶果。 怎么会连菩萨都不晓得呢？还在劝菩萨要深信因果，怎么想也想不通。后来念华严经，念到十地品，才恍然大悟。原来佛在华严经十地品里讲， 十地菩萨始终不离念佛。 我这才明白，华严会上登地的菩萨，一直到十地到等觉这十一位次，最高级的法身大士，他们是修什么呢？ 他们是修念佛法门。 原来这里的因果是专指 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 这一因果实在讲，许许多多的菩萨不知道， 也有许多菩萨听佛讲了，他不相信。 所以佛在此地劝他深信因果， 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。 文殊、普贤、善财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就是相信这一句话。我读华严讲华严，才把这一句搞通了。 可见得来实在是不容易呀。 第三句是读诵大圣， 这是菩萨善。菩萨学佛不能一天不见佛， 不能一天不读经。 须知道经不是念给佛听的，经是佛讲的，佛怎么会要你念给他听呢？我们读经是接受佛菩萨的教训，念无量寿经就是阿弥陀佛在面前教导我们，他所讲的道理使我们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。他的教训教导我们在这个世间或是行菩萨道的时候，要用什么样的态度，什么样的心态，什么样的方式。 换句话说，经里的一切教训我们都要确实做到，读经就有真实利益了。 佛弟子最低限度是每天早晚两课，早晚课怎样做才如法呢？诸位要晓得， 早课是听佛的教训，提醒自己， 我今天一天起心动念，处事待人接物不违背佛的教导，这是早课。 晚课是反省，是检点， 展开经典，认真的做一次反省，佛的训诲有没有牢记，有没有做到。如果没有做到，要认真忏悔，改过自新，明天一定努力把它做到，这就是早晚课的功德利益。 而不是早晨念一遍经给佛菩萨听，晚上再念给他听听，自己起心动念则与经训毫不相关。 老实讲，自己面对泥塑木雕的佛像，他并没有知觉。你早晨骗他一次，晚上再骗他一次，岂不是罪大恶极吗？你要是骗活人还情有可原，泥塑木雕的佛像你都忍心去欺骗他，一天还骗两次，还说有功德。哎，这样造的罪不晓得有多少重啊。 所以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。 现在早晚课都是流于形式，一点内容都没有，这怎么能够得到功德利益呢？修净土宗的人在过去早晚都念一卷阿弥陀佛经，三遍往生咒，佛号念得越多越好，早晚课都一样，这就是专。 所以不可以念太多的经论，太多就杂了，就乱修了，就不是精进了。 弥陀经的经文似浅而实深，一定要信心清净，就会得到确实的好处。我讲弥陀经书抄现在是第三遍，还没有讲完。讲第一遍没有留录音带，第二遍留了一套录音带，90分钟的录音带，335卷， 也就是335天才讲圆满。所以弥陀经很难懂，太深了。 我现在介绍大家念无量寿经，无量寿经好懂，没有弥陀经那么深。 而弥陀经不要看它文字很浅显，意思却是无限的深广。 无量寿经的文字并不是很深，意思你也能看得懂，教训都很明显很清楚，我们学了就有用处。假如你工作很忙，没有办法每一天念一部，像我们台湾的道场、美国道场，我教他们早课念 无量寿经第六品48愿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这是净宗的核心，净宗的根源。 修行必定要与阿弥陀佛发同样的愿，弥陀发什么愿， 我也发什么愿， 希望我的心同阿弥陀佛的心， 我的愿同阿弥陀佛的愿， 与阿弥陀佛同心同愿，这就是同志，志同道合，将来当然在一起。晚课念 32品至37品， 这里是佛陀教导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断恶，如何修善，如何存养，所讲的教训都是对人对事对物的原则，一定要牢记遵守。这六品经就是戒律，受持就是持戒， 而持戒念佛就与阿弥陀佛的行解一样， 像这样心一样， 愿一样， 解一样， 行一样， 那你就是阿弥陀佛了。这样修净土哪有不成就的呢？若是天天念阿弥陀佛，天天念阿弥陀经，信愿解行都跟阿弥陀佛不一样了，都违背了，那么念得再多也不相应。古人所谓 天天念10万声佛号，喊破喉咙也枉然。 为什么呢？ 因为有口无心，心愿跟阿弥陀佛全都不相应。 朝暮客诵本是古人定的，对当时修学有用。 而现代社会人士有很大的变化，有些经咒仪轨已经不适用了。 再者，过去的人对客诵都能了解，他真的能提醒，真的能助人反省。现在我们念朝暮课本，不了解它的意义，就不能提醒， 也达不到反省的目标，只是唱诵而已。 像2、3岁的小孩唱歌，虽然也字正腔圆， 但是不知道他的意思，不了解他所说的。 我们如果将客诵本唱给佛菩萨听，佛菩萨并没有听进去，我们也白唱了，这是朝暮二课得不到效果的原因。 所以明白了念诵的目的和方法，依照修学纲领去做，才能得到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。 佛门的经论非常多，自己喜欢的选一种就行了，选定之后一门深入，至少要念5年。而现代人缺乏耐心，我虽然常讲因为耐心有限，大家就不愿意去做了，不得已将5年的时间打个8折，打个6折，6折就是3年。如果折扣再打一些，恐怕就没有多大的效果了。我在李炳南老师门下10年，第一步学的是 阿难问 是佛吉凶经， 是小圣经。第二部是 阿弥陀佛经。 第三部是 普贤行愿品。 第四部是 金刚经。 第五部是一部大经， 大佛顶首楞严经。 依照顺序一样一样的学，每一步都是很长的时间，要有很大的耐心才能完成。至于华严经，我听李老师讲毕第一卷，往下79卷乃至净经60卷、真元40卷，我都能体会了。法华、阿含、禅宗集等虽然没有学过，也能明了。古人所谓 一经通则一切精通， 哪里会有障碍呢？这个好处利益是得力于老师的指导。这种教学法不是学一部经只会一部经， 而是学一部经一切经都会了，那才算是真的会了。 孔子教学，学生如果不能举一反三，孔子也不教啊。 所以说学习要能够触类贯通。 李炳南老师教导学生，他说 听经不要听语言，不要听句子，要听经中的道理教理。理是贯通世出世间的一切法，如果不会听就听教义。义是什么呢？义是一宗的理论，一个支派的理论，你能通达那也行。最高明的是能够入教理，其次是教义，这些都能贯通一切法，这才能真正的受持。但是这都要靠智慧，智慧一定是从戒、定、慧三学做起。 换句话说，老师教戒的方法最好死心塌地的去遵行，把心定下来，不可见异思迁。要修忍辱波罗蜜，要有极大的耐心学习。如果有人说， 哎，这个法门不错，那一部经典殊胜， 这都要能忍着不为所动，暂时不听不看，都把它放在一边，等自己的智慧现前以后再来看。智慧不现前我就不看，死心塌地的一门深入，这样的人成功的希望非常大。 这也就是修学成功的秘诀啊。 以上说的10句都是自立的，都是自己修学的，只有最后一句佛教导我们要 把佛法广泛的介绍给大众， 所以后面一句就是 劝进行者， 要劝别人学佛，要帮助别人精进，这就是菩萨。 所以凡是大圣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，善就是这样的条件，从孝养父母到劝进行者都做到了，这才是大圣经上讲的善男子善女人。可见得善的标准是有一定的。 诸位要把这个事情搞清楚，你看看地藏经上讲 善男子善女人，就是念地藏菩萨名号，供养地藏菩萨，将来就得到100次往返33天不堕恶道的果报。 你就明白了，原来这不是普通的修行人。